陌生环境遇见你，不知觉就心里开始想象和你在一起会有多么理想。可前奏还没结束，一场梦已乱了思绪，忽然发现窗户却拥有很多玻璃。我束手无策，这样到底是不是爱情？如果是这样，能不能就留一扇窗亮？我不在乎它经历过多少风和雨，虽然心好像玻璃碎片深深刺入我，累到要好命，痛到不行。是你，是你的微笑这么的可以，可不可以别这样下去，到最后最后再给我你的一些记忆。到底是不是爱情？如果是这样，能不能就留一扇窗亮？我不在乎它经历过多少风和雨，虽然心好像玻璃碎片深深刺入我，累到要好命。